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28集。 看来老管家一路拖时间又扔下我们上了楼，是想装作被抢的样子让别人抢走石像。 江晨的脑子转得也快，一把抢过石像，起身就到了地下，因为下面障碍多好躲。老管家和三个来抢东西的 NPC 顿时一起追下去，两方人马绕着这些书架边跑边打，最后成功稳住，把三个 NPC 轰走了。他们给的理由是有人花钱请他们抢石像，至于是谁他们也不清楚。江晨还想再打一遍，就见他们一瘸一拐地上楼离开，不由得看向一脸庆幸模样的老管家。老管家抢回石像抱好后怕道： 啊，刚才真是太凶险了，多亏了你们呀。 江晨开了仇杀就要把他打一顿，结果发现没用，可能是还不到他暴露的时候。他们打完发现并不能触发剧情，反倒是狗剩在打的时候扫见书架上歪出来一本书，拿起一看，好像是他们要找的其中一本。去看看别的书架。游戏里只有有用的物品才能被拿动，他们想找其三本书只能挨个试。不过刚才几个 NPC 在这里打架，释放的技能也落到了书架上，可能玩家打不动的东西 NPC 的技能落上去会管用。狗剩他们转了一圈，又看见两本被技能打歪的书，往下一拿便见任务条完成了。他们暗道一声狗屎运，拿着回去找祭司，见老管家动作利落地坐在了祭司的身边，把石像放到了他前面。众人默默看着他，一言难尽，明知道他有问题却也无可奈何。 他这啥意思啊？看着也太贱了吧。 等着祭司一解封就直接掐死鸟？ 不至于吧，最多是抢。 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啊？ 谁知道怎么把门堵上。 江晨在他们说话的空档爬上桌子，盘腿坐在雕像和老管家之间，这才将三本书递给祭司。祭司快速翻完一遍书，画了法阵，默念咒语，成功解封小鸟。耳边只听清脆的一声啼鸣，老管家立刻被触发剧情要去抓鸟。只见他往前一扑，扑在了某位大佬的身上，伸着胳膊完全够不着鸟。 幸亏这是程序写的，没啥智商。 他要是能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怕是要气晕过去。 也不知金丝雀被封印了多久，封印的相关设定是什么，总之他虽然虚弱但还活着。此刻看见老管家，他急忙扑腾着小翅膀想要远离。老管家换了副嘴脸： 贝尔在我手里，你想让他活就给我过来。 话音一落，诅咒黑雾猛地在他身上炸开。方景行见他扑在江晨的身上还不起来，直接动了手。与此同时，一串封印符号自江晨的指尖冒出，如锁链般缠上老管家，给他定身。狗剩几人也早就做好打架的准备，见状一起围了过去。祭司倒没有犯神经的坐着不动，而是有动作设计，抱着金丝雀躲在小角落里默默看着他们打。 老管家是 BOSS 的时候他们就推过，现在作为剧情里的 NPC， 他和一零里的月辉一样实力被削弱了。众人在方景行的指挥下很快将他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顿。 这么弱，这削的是不是有些多了呀？ 我也觉得，都做好准备大战三百回合了，结果就这样。 BOSS 的一半实力都没有吧？ 绝对没有。 方景行回想起游戏里的各种机制，猜测道， 如果他能抓到你了，有人质在手，咱们的攻击或许会受限，打起来就困难了。 精进联盟的都不常打剧情和副本，没发表看法。狗剩和炸子经常打，闻言想了想，觉得八成是这样，都忍不住看了一眼以身作强的某位大佬。某大佬眼见攻击结束，大概是没过瘾，又踹了老管家一脚。老管家被擒，表情生硬。 我不会供出主人，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 江晨点点头，打算成全他，可惜又是系统托管。 贝尔在哪？ 老管家转转眼珠。 我带你们去，你们放了我。 好。 你们用诅咒发誓，如果到时候不放人，就会被诅咒侵蚀。 江晨不乐意，但如今是走剧情阶段，身不由己，系统自动让两方人员发了誓。任务条同时更新，让他们跟随老管家去找贝尔。老管家满意地站起身，虽然双手被绳子捆住，但一点都不担心自身安全，依旧是那副绅士又刻薄的模样。江晨看得不爽，又打了他一顿，发现没用，便去找鸟了。金丝雀自然是认识他的，飞到他的肩上站好，对他啾了声。 我检查了一下，他好像中过咒，有月辉的痕迹。 狗剩几人顿时激动，心想真的是个人。老管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样子显然是知情的。金丝雀则自己团了团，又啾了声。 怎么解？ 我也不知道，贝尔比我厉害，他的这三本书你们带着，找到他问问吧。 江晨接过书放好，这段剧情也就结束了。他们大多都打完了一零的剧情，知道解咒得喝血，便做好了将来取血的准备，跟着老管家出了门。玩家们正在外面等着，看见老管家的新造型，齐齐一怔。先前的书店太小，他们都没进去，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大佬似乎在和老管家喝茶。紧接着陌生的 NPC 就冲进来了，因此不清楚老管家的真面目。此刻一看，他们都惊讶了， 这不是好人呐。 难道金丝雀丢失和他有关？ 我去，大小姐已经够惨了，身边的老管家竟也卧蚕祸心。 让大小姐把它做成化肥吧。 等等，快看大佬肩膀上的鸟。 周围的人看过去，对上了一只漂亮的金丝雀。 爸，鸟已经解封了。 这速度， 不愧是你们。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归还鸟了？ 怕不是真能一天打通关。 所以现在有结论了吗？金丝雀到底是不是人变的？ 在现场的问问。 大佬说是。 嚯，提前恭喜大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恭喜。 恭喜。 世界频道排队刷着恭喜。八人小队在这样的气氛里跟随老管家又回到了维亚城。这时他要坐马车。来时他在拖延时间，等着手下抢鸟，现在身份暴露，他也就不想自己走了。当然租马车的钱得玩家掏，八人小队忍着弄死他的冲动，掏钱坐上马车。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